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张之启， 我是傅世野， 我是冷建国。 今天我们聊一个 令人很火大的话题， 对，有点严肃的话题。然后我们之前准备了，密集准备了好几天， 对， 就是弄了一个上万字的提纲，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可能也会有点长。对，我们想聊一下最近也是在网上争议比较大的一个话题，就是吸烟这个话题。 对， 对，前一段时间应该是因为上海的高铁站出台了那个站台上面禁烟的规定，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对 对，然后在这之前其实也有很多在公共场所是否能吸烟，以及一些场所是否属于所谓的公共场所的这种争议在网上不断的发酵。可能之前的很多年我们也听到很多在餐厅啊这样的场合因为吸烟和吸二手烟这样的问题爆发的一些线上和线下的冲突。 对， 对，所以我们今天想要相对系统的聊一下这个话题，从比如说烟草这种作物如何传入中国的，它在中国种植啊销售啊包括消费的一个历史，然后一直到比如说这其中的一些性别话题，为什么在中国的这个吸烟人口当中男女的比例如此的悬殊，再到我们国家一些禁烟的规定的发展，类似于这些话题吧，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吸烟的这个话题。那首先我觉得我们也聊一下，作为三个不吸烟的女性，我们在生活中如果遇到身边的人吸烟我们会怎么办。 就是我准备这个话题的时候也想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对， 我就想到首先是可能在家庭内部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会阻止爸爸抽烟。 但是我爸虽然是烟民，但是他从来不在家里抽烟， 哦， 他也不会在阳台上抽烟， 哦， 所以其实我 想他还不错。 对，所以我小时候实际上是没有暴露在二手烟的环境当中过，就至少在家庭范围内。 我就记得很清楚，应该是奥运会之后，可能就2008年之前之后那个时间点，我有一次在那种文具店买了一个禁止吸烟的牌子，然后挂在我家里。就是想说让我爸不要在家抽烟。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不光是爸爸，就是如果你到那种亲戚的聚会，就是很多男性亲属在一起的时候，然后他们好像因为人多势众就获得了某种正当性。像我们家就是每次一到这种亲戚一起聚会，不管是在家里面还是在一个包厢里面，然后那个瞬间就变得烟雾缭绕。然后我经常就会觉得这种时候如果你站出来说的话，就会显得站出来说的这个人很奇怪，就仿佛他们是正当的，而不吸烟的人 是 不正当的。 就是现在叫 Killjoy 嘛。 对， 就 是很扫兴， 你变成了一个 Killjoy 的人。 对， 但是我觉得随着我长大了，我会成为在家庭饭局上让我的姑父或者姨父和舅舅不要吸烟或者出去吸烟的那个人。对，有的时候你会当然以其他人作为理由，比如奶奶在咳嗽，姥姥年纪大了，现场有小孩，就是其实这个时候回避的是这是我自己介意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会觉得出于在场的其他人的健康的考虑，你不应该在这里吸烟。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会有这样一种话术在里面。 对， 对， 你说这个就跟就是等会儿我也会详细聊，就是美国70年代开始的禁烟运动，就反吸烟运动的话语其实是一样的，它就是需要动员一种弱势者，就是你要为弱势者的安全考虑，然后另外一种就是科学的话语，就是其实是吸烟有害身体健康。但实际上我就在想说，我们就是在一个饭桌上或者一个饭局，在一个封闭空间中，当你闻到了让你不舒服的气体，这件事情本身不是很正当吗？ 也是正当的。 对，就是但是现在就变成说我需要有一个额外的理由，就有点像我们之前聊过敏的那一期的时候，就是可能我不喜欢吃一个东西，我要把它包装成我对它过敏，就是它有一个病理性的原因之后才变得正当。我发现对我来说也是，因为我前年不是确诊了哮喘嘛，然后我就会觉得这让我拒绝吸二手烟这件事情变得更正当了一些，就是我就可以名正言顺提出说，因为我有哮喘，不好意思，所以你能不能不要抽烟。在这之前我也会觉得我像和建国处境很像，就是我要想一些其他的理由，而不是说直接明确表达我就是不想吸这个二手烟，它让我觉得不舒服。 对，但是后来就是来北京之后，我发现这件事情变得有法可依之后，我就会更大胆的在公共场所，比如公交车排队的时候或者是餐厅里拒绝 周围的人吸烟、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你对陌生人说出来的心理压力会比较小，但是我们刚才也聊到其实对一个你的熟人就是在一个比较私密的环境中反而比较难。 对 我其实在工作的时候在办公室里我是可以非常名正言顺自然的要求男同事不要吸烟、 嗯、 而且当时因为我们那个办公室有一些小隔间就是他会关上门就是在里面吸烟，你坐在外面是能闻到那个烟雾飘出来的、 嗯、 我就会在全公司的大群里面说谁谁谁躲在哪个办公室里吸烟请你不要吸烟对，我会觉得可能像我们三个邀请一个男性嘉宾录节目的时候如果他抽烟反而会把我们置于一个比较尴尬或者无所适从的一个境地、 嗯、 对，其实在录这期节目之前我也想到我觉得跟嘉宾说你不要吸烟、 嗯、 比在一个餐厅里比如说跟邻桌的男性讲你不要吸烟 对我来说那个心理负担要重很多、 嗯、 甚至可能比如说我们今天都说如果你在一个职场的环境里面上位者对你有一些超出职场范畴的要求比如说希望你敬酒，我觉得我都可以比较好的拒绝他，比较有勇气去拒绝他。但如果他吸烟，我感觉其实这个是最难拒绝的一种情况。 嗯， 对。然后我们刚刚就录之前，我们也在讨论说为什么会觉得难拒绝。一方面我们会觉得说请一个嘉宾来录节目，他是客人，是我们邀请来的。 嗯， 我们邀请他来似乎不应该限制他在这里的行为。 嗯， 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我也会担心如果在漫长的这可能对于吸烟者来说漫长的这一个多小时、 嗯、 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不让他吸烟他会不会就发挥不好就如果最后录出来效果不好、 嗯、 会不会我就会觉得说那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让他抽烟导致的、 嗯、 我觉得我会有一点这种担心。 这里面其实有一种文化建构在哈，就是这种创意性的工作是吧，尤其是跟文化艺术相关的好像它就是跟那个吸烟绑定在一起，无论是它的创造力本身还是它的这种经历或者是表达欲望。 对，就是这个就是后面我们也会聊到说在那个知识分子的话语当中这叫做抽烟主义、 嗯、 就是说把抽烟和一种思辨行为联系在一起。 嗯，但我觉得这确实可能它确实对你的神经有一些刺激的作用，这个也是客观存在，但同时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强烈的文化建构。 嗯，但我觉得在这件事情背后其实仍然有一个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这种概念的辨析、 嗯、 因为可能历史上三次有嘉宾吸烟，虽然是我们跟嘉宾一起录节目，但是我们都处于嘉宾的空间中，是我们被邀请到了他们的居所、 哦、 或者他们的工作室、 嗯、 所以我觉得客观上其实他们会认为那是他们的空间。就是我觉得如果换一个角度，如果有嘉宾来你们家录节目他要抽烟的时候可能他会犹豫一下。 嗯， 或者你也会更有主张。 但我觉得有趣的是其实这三次嘉宾都询问了我们就是他们都询问了我可不可以抽烟。 你来讲一下你的 Siri 这个询问等于 我刚怎么说，哦，说 等于 say hi 对，我说，然后我刚就跟他俩说，我说这个询问就有点像说我跟你打了个招呼，或者说北京人说吃了吗您，就是大概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当他在询问的时候他并不是真的在询问同意，就是他很微妙，就一方面你也可以说他是在很礼貌的询问你的同意、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又觉得就是这时候我们就在做阐释性劳动，作为权力下位者来说，然后另外一方面你揣测他的感觉就是他其实并没有真的预期你说出请你不要吸烟，然后我们就会根据对方的这个预期来做自己的回答，最后的结果就是可以吸烟。但实际上可能我作为一个哮喘的人我在那个场合里面其实是不舒服的。嗯，所以我就觉得在这种场合就是询问同意好像变成了一种礼貌性的装点的感觉。 我觉得我还有一个想法、 嗯、 就如果说我们录的是视频、 嗯、 他会在视频里面抽烟吗？ 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如果跟鲁迅录视频他会不会抽烟 我觉得会吧 就是我最近也看到很多人会把抽烟这件事情跟其他可能让人有点烦的这种处境做类比，比如在高铁上吃红烧牛肉味的泡面，然后比如高铁上有一个很吵闹的小男孩，或者是比如你刚才说的领导让你在一个餐桌上敬酒，我觉得就是他们的这种令人不适的感觉都不在一个层次上。就是就刚才师姐说 你觉得吸烟更严重？ 对，我觉得吸烟更严重、 嗯、 而且就尤其是在比如高铁上吸烟是明确违法的，就是虽然敬酒这件事情也让人不舒服但它至少不违法、 嗯、 对，我觉得刚才师姐提到说那个为什么就我们一定要 有一个明确的健康理由才能来反对吸烟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我就是不喜欢这个味道， 因为它确实损害了我们的健康。 对，我觉得这个是要很明确的、 嗯、 而且就是能闻到就会产生损害、嗯、就无论是二手烟还是说那种吸烟者衣服上携带的这种三手烟的味道，就是都是能闻到既有伤害、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强调它对健康的损害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东西、 嗯、 就是可能会有人说我就是喜欢某种烟草的味道，但依然它会损害人的健康，而且是损害非相关人士的健康、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构成了一种侵犯。然后今年因为是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的十周年嘛，然后我也看到很多公众号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吸烟者是对不吸烟者的一种霸凌。就我觉得如果我们以后能把这句话印身上，再去跟可能吸烟的男老师录节目，就可能更有底气了、 嗯，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可能当他询问说我可不可以吸烟，其实我们也可以回答说不，但是就是对我们来说那个心理成本和负担就会很大，就是可能当我们明确拒绝之后，他们我觉得可能也不会怎样。 嗯， 嗯，但是就是在你预想了所有的这一切之后，你最后还是说出了一个您还是抽吧。 我觉得我主要是担心他发挥不好，如果没有这个、如果没有这个担心，我觉得我可以说，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只是在吃饭、他问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可以说最好还是不要洗、但如果在录节目，比如说我说了你不要洗，但是后面在这个一个小时聊天的过程中，但凡我发现他抓耳挠腮呀、啊，坐不住、啊、 你就会觉得是因为不让他抽烟， 对，我就会觉得说他的这些表现可能是因为我没让他吸烟。 嗯， 嗯，我就觉得我可能想避免在未来一个小时我都为这件事情而担忧。 嗯， 如果节目效果不好，我就会因此而后悔。 可以下一次再有人说我能吸烟吗、然后我们就说咱们要不要来聊一下在公共场所吸烟这件事情。 我们下去问他说不吸烟影响您发挥吗？ 可能他们都会说影响。 让我们下次拭目以待。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言归正传吧，现在就开始聊一下我们准备的这个漫长的、 怎么感觉给大家汇报演出 但是还挺精彩的。 对，我们先聊一下，其实香烟就烟草吧、tobacco 这种植物作物，它其实是一种来自新大陆的作物、 对， 所以它其实进入我们的生活时间不长。 对，就是这个尼古丁属的植物，它其实是源于南美洲，然后它在南美原住民的宗教和疗愈实践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就是有一个大英博物馆的100件物品的一个巡展、然后他就巡到北京，里面有一件就是一个河狸的小烟嘴吧，它就是北美原住民用来吸尼古丁属的植物的时候一个器具、然后欧洲探险者他抵达南美洲的时候就发现了土著对于烟草的使用。欧洲探险者的这个记录里面，他就说当地人使用烟草的形式就包括雪茄、仪式性的炊烟。这仪式性炊烟就是酋长会向部落成员的头部和面部炊烟。我觉得我看的那个器具就有点像这个仪式性炊烟的一个物件。然后剩下的方式还包括鼻烟或者咀嚼烟叶。欧洲人后来就开始效仿当地人进行尝试，就在一些那种历史资料里面就会发现他们有一些生理性的反应，就有点像咱俩喝咖啡那种感觉，就是心悸啊，或者说出很多汗啊。当欧洲人第一次经历这种身体上的一种文化冲击的时候，他们就会留下很多这样的历史记载。后来当欧洲人在美洲发现了这种烟草之后，他们就开始从观察者的角色变成了种植和销售的角色，然后烟草从此就成为了一种欧洲的商品，并且传入了非洲、印度和远东，就相当于是一个烟草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烟草其实来到中国已经比较晚了，大概是明代万历年间。就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烟酒不分家嘛，但其实中国的那个酒器我们在很多那个考古的现场都能看到非常的早了，就是夏商周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很多酒装酒的器皿了，但其实一直到明代就是烟草才正式传入中国嘛。关于传入的渠道的说法其实很多，那最普遍的一种就是说是经过当时的吕宋，也就是现在的菲律宾传入台湾，后来又来到了福建。那考虑到菲律宾16世纪中叶就是西班牙的殖民地，所以就是烟草以及吸食烟草的习惯从那里传 传入也是说得通的。那在封建社会，其实烟草并不被统治者所一致认可，因为当时的土地和劳动力主要是用来种植粮食作物的，那烟草既占用土地又占用劳动力资源，所以对于当时这种强本抑末观念浓厚的封建统治者来说，烟草并不是受欢迎的。当时禁烟最著名的一位皇帝就是崇祯皇帝，就是他曾经多次下令禁烟，甚至处死过违法者。然后当时其实也有人发现吸食烟草会有害于健康，而且会使很多人成瘾，会使很多人致贫，这也是早期封建统治者会禁烟的一个原因吧。一直应该是到清代初期，这种禁烟的政策还是在延续。然后这种禁呢，当时尴尬的地方就是它只对下不对上，因为很多王公贵族已经形成了吸食烟草的习惯，所以这个禁其实并没法彻底的禁，然后就形成这种屡禁不止的局面，到最后其实是处于一种不得不开禁的局面下。那当时民间可以自种自用，然后但是烟草不能对外出售。到了乾隆时期，这个禁令其实已经非常的松动了，然后只是说比如种植粮食种植蔬菜的地方不能种烟草，但在空闲的地方是可以种植的，所以后来到嘉庆的时期，前面的禁令几乎已经丧失殆尽。 这个时候其实就来到了十八世纪的中叶吧，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左右，这个时候烟草其实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一种经济作物之一，也是这个清政府一项重要的财政来源。那刚才建国其实讲说封建的统治者对于烟草的一个态度，但实际上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并不排斥烟草这样的一种物质。在烟草这个全球传播的过程中，其实它在基督教文化的区域其实是遭到了很多文化上面的抵制的。比如说像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他们都根据教义对于这个烟草持一种排斥的态度，认为它带来的这种烟火烟气其实是一种地狱之火。但是在中国，比如说中国的宗教哲学和医学的思想当中，烟气其实它是有一种相对积极的意义吧。比如说我们就会认为烟气有助于防病除害，可以这个驱散昆虫，阻挡令人不悦的气味，然后也可以，这两天我们刚好是在这个季节，就是会路上很多人烧这个纸钱啊什么的，作为一种纪念死者的仪式。古代人也会认为这个烟火其实是把信息从人间传递到冥界的一种介质，就是它可以纪念死者，净化生者。所以在这个清代，烟草其实它被称为金丝烟或者金丝熏，就是这个名字它就是一个相对积极的一个意涵在里面。对，它其实也有很多分类，虽然它的物质都是我们刚才说过这个尼古丁属的一种植物吧，但实际上它吸食的方式不同，包括比如说旱烟，就是我们这种说的 pipe， 这个有一个长长的烟杆，然后把烟丝放在里面点燃的这样的一种吸食方法，还有鼻烟，其实在封建社会它更受这种儒家精英的欢迎，是一种所谓更文雅的更 高雅的一种这个习性习惯。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叫做水烟，它其实就是更温和，据说是更受到比如说老人啊或者女性的一种喜爱吧。 我们今天其实常见的烟就是工业卷烟， 对， 那这个卷烟的历史其实就更短，也要感谢工业革命，就是因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人才发明了卷烟机，这个就是全世界烟草行业的一次相当于最巨大的革命吧。然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美等国开始采用这种机器卷烟，并且将大量的产品输往国外市场，一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美商的老晋龙洋行就把品海牌香烟带到了上海，然后那就是中国内地出现机器卷烟的一个开端。在当时的情况下，其实外国商人依靠这种雄厚的实力和他所拥有的各种殖民特权，这种工业卷烟很快就以非常廉价的方式逐渐替代了以往中国人习惯吸食的这种刚才琪琪提到的旱烟啊、鼻烟啊、水烟，然后整个就是慢慢掌控了中国的烟草市场。在清末的时候，外国卷烟输入中国一年不下20万大箱，每一箱有5万支，所以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量。那个时候这种帝国主义基本也已经垄断了中国的烟草市场。 我觉得现在的吸烟者其实依然有一部分男性会秉持一种爱国的话语，那个话语里一方面是说他们买烟抽烟是为国家交纳了烟草税，这是给国家做贡献、 嗯、 我觉得部分这个爱国话语其实也来自于烟草历史上这种中国卷烟代表着某种民族工业崛起，打倒了这种帝国主义的垄断、 嗯、 以及当时的一个倡导国货爱国运动这样一个背景吧。因为当时各国资本家在华北开设了大量的这种卷烟厂，到二十世纪初依然是英美的烟草公司在华控制这个烟草市场，就中国本土的烟草市场它基本没有什么本土的工业吧。那外国资本这种强势进入对于民族卷烟工业来说，就是在历史上会认为这是一种致命的打击，无论是那种民办的小厂还是官办的企业都没法与这种帝国资本进行竞争。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就是中国的民族工业当然也包括卷烟业才终于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时期。那那个时候国内这种革命浪潮迭起，然后倡导国货的爱国运动也风生水起，国货其实非常畅销。那另一方面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都在忙于战事，对于海外市场其实也疏于照顾，那个时候就让中国的一些民族企业可以大施拳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时有了南洋烟草公司才能够由亏损转向盈余。他在1911年的时候正式向社会募股，扩大资本到了15000万港元。我觉得这种民族工业的崛起其实也一直在为这种烟草工业的强大，烟草工业是爱国象征注入一种叙事的层面吧。 在这种工业卷烟机出现之后，那西式这种传统的所谓的中式烟袋和西式这种西方卷烟之间就产生了一些文化上面的这种区隔。 嗯嗯， 比如说我们就会认为说它代表了一种内陆和沿海文化的区别，因为最早这种卷烟是先倾销到沿海的这些口岸的、 哦、 还有就是它代表了一种乡村和城市的区隔。即便到解放后包括今天，其实乡村都还存在大量点燃烟叶的这种、抽烟的方式的人。那可能城市大部分的吸烟族其实是去消费这样的工业制品。还有就是它也有一个北京和上海的一种区隔、 哦、 就是北京作为一种清帝国的它一个旧的权力中心，和上海作为一个新时代的摩登都会之间也有这种消费偏好上面的一种差异、 哦、 当时卷烟其实代表了西方，代表了一种现代性，也代表了一种男性气质，而过去的这种烟袋则代表一种落后腐朽的气质，还有阴柔的东方这样的一种形象。所以这种西式的卷烟在当时啊，这个民国时期它获得的一群新的消费群体其实是新式的知识分子，追求时髦的城市人，思想进步的技术官僚和商人。卷烟其实代表了他们作为一个新兴现代国家进步公民的一种身份象征。那我们今天其实聊的这个话题是建立在中国其实是一个烟草的生产和消费大国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那么今天中国大概有3亿人左右是烟民，这个数字其实是非常非常庞大的。我前两天为了准备这个节目就看了一本书，它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医学人类学的教授主编的，然后这本书的标题叫做 Poisonous Pandas， 然后它的副标题是中国的这个烟草制造业在一个 in a critic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就是在一个历史的批判语境下看待中国的这个烟草的生产，香烟的生产。对，然后他在这本书的序言里面他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中国香烟这件事情包括吸烟这件事情是如何被正当化的、 嗯、 就是如何被 normalize， 就为什么一个国家里有这么多人吸烟，大家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并且香烟是一种如此容易唾手可得的一种商品。然后他其中就讲了几个关键的点，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有了这个所谓的工业卷烟机之后，香烟这种产品它实现了大规模的机械化的生产， 嗯， 导致香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的普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尼古丁是世界上消费量最大的一种精神药品。 如今全球有10亿人沉迷尼古丁，每年消费约6万亿支香烟。香烟被认为有调节情绪、食欲和注意力的作用，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烟草它的一种成瘾性。 对。 然后第三点呢，他说不能把这种香烟的常态化单纯看作一个化学成瘾的过程。香烟承载着极强的一种象征意味，是建构自我与社会文化的重要符号。无论对于吸烟者还是非吸烟者来说，在工作、社交、社会地位排序和关于归属和排斥的仪式中，香烟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你是否吸烟，吸什么烟，何时吸，怎么吸，在哪里吸，和谁一起吸，都具有巨大的文化意义。 真的， 对，我觉得这点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说，比如说你跟领导一起吸烟， 给领导递烟， 给领导递烟，然后包括比如说在中国的这种传统婚礼上也有敬烟敬茶的这种仪式，其实它是完全浸淫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非常非常常见的日常仪式。 还有之前我们节目里应该是一个征集，有人就聊过说他们的同事，比如说男性同事就会在午休的时候或者是休息的时候就聚集在一起抽烟。 哦，我记得他讲了一个对比，他就说男同事们一起出去抽烟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正当的放松，就虽然他都是所谓的开小差，就实际上你是利用工作时间离开了你的办公室到外面去，但抽烟被认为是一个正当的理由。但如果女同事一起喝奶茶，她会被认为是你在不好好工作。 对， 我小的时候其实就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那些香烟的品牌名都如此的正当甚至恢宏，就是比如中华、熊猫、红塔山、利群，就竟然还有一个香烟的牌子叫利群，然后黄鹤楼，甚至还有中南海。然后 这就不能说到这儿就不太能继续说下去了。 我们东北有一个很著名的香烟品牌，也曾经出现在春晚马季的相声里面，叫宇宙。 哦， 就是我小 宇宙牌香烟。 对，然后我小的时候就是会经常帮我爸爸去买宇宙牌香烟。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白宇宙好像是更便宜，就它是软包的烟，然后红宇宙是带硬壳的那种烟，就是比如是有客人来的时候才会买的。我觉得在我们家其实也体现出刚才琪琪说的那种代际的差异，就是我爷爷是抽那种手卷烟的，就他是会自己买烟叶然后揉碎，然后他会买细条的烟纸，然后自己每次撕下来一小条然后卷起来它这样吸。像我爸爸这一辈，他虽然从十几岁开始抽烟，但他应该抽的就是机器卷烟。 对，关于这个命名我们后面也会讲到，说新中国之后他如何通过这种跟地方财政的这样一种挂钩，使得生产和消费香烟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正当化。对，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其实我们小时候烟草还是可以做广告的嘛。 对， 而且我记得我小时候最爱看的一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它最后出那个字幕的时候最后一页是非常大的五个字，应该是昆明卷烟厂还是云南卷烟厂，反正是一个卷烟的广告，我小时候印象特别特别深。 对，云南那边应该也是产烟草的大省，就红河之类的应该都是在云南。 就是关于说香烟它其实是一种具有巨大的文化意涵的这样的一种消费品，我觉得就不得不提到我们在做 research 的时候发现，也不是发现，就是让我们非常有兴趣去探究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吸烟的人口当中男女比例非常非常的悬殊这件事情，为什么在中国女性吸烟的人数非常非常的少。那这个数据我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数据来源是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在2024年发布的一个报告，叫做 Global Report on Trends in Prevalence of Tobacco Use。 它就是说在这个吸烟的Tobacco Use 烟草使用的这种普及度吧，它的一个报告。然后它是从2000年开始一直到2030年一个这个 trend 就是趋势的回顾和预测。那它其实是2022年的这个数据，就是说中国15岁以上的这个 tobacco use rate 就使用烟草的这个比例平均是 24.9%， 其中男性是 47.1%， 女性是 2%。 按这个数据说，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吸烟人口一共是有 2.9 亿人，其中男性占到 2.8 亿，女性只有1000万。对，那这个 tobacco use 其实是一个他给的三组数据中的一组，然后第二组叫做 tobacco smoking， 第三组叫做 cigarette smoking， 就它其实是有 一些区别的，比如说刚刚建国讲他爷爷抽的这种手卷烟，它其实就不属于 cigarette use 这个范畴里面、 嗯、 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三个数据其实差距非常非常小、 嗯、 几乎就可以忽略不计吧。那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其他国家的这个数据是多少。那亚洲国家比如说日本，它的这个男女比例其实是 26.5% 比 7.7%， 韩国是 32.7% 比 5.4%、美国是 28.5% 比 17.5%， 嗯、 法国其实是最接近的，是 31.3% 比 27.3%、 嗯 嗯、所以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男女的吸烟比例，不管是跟我们的邻国相比还是跟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相比，其实这个差距都是很大的、 嗯、 那为什么中国的吸烟人口当中女性这么少呢？其实它也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其实是经过了一个历史的演变的。比如说在17世纪到19世纪末这个阶段，其实中国各个阶层的女性都和男性一样消费烟草，只不过他们消费的场所是有这个性别上面的差异的、 嗯、 具体来说就是男性他可以在公开的场合吸烟，而体面的妇女只能在闺阁当中吸烟。这里面指的体面的妇女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良家妇女吧。那进入了20世纪以来，其实开始吸烟的这个年轻女性就开始逐渐减少了，吸烟的习惯在女性中间就开始逐渐式微。那有一个数据就是说1940年以前出生的中国城市女性25岁以前开始吸烟的比例为 10%，而1950年到1964年之间出生的城市女性当中，这一比例仅为 1%、 嗯、 那同样的在农村女性当中，这个数据也是从 4% 降到了 2%、 嗯 嗯、也就是说中国从一个有很多女性吸烟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几乎没有女性吸烟的社会。那其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其实就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女性吸烟的这个可见度增加了，这是随着女性本身的可见度增加而增加的、 嗯、 就是当女性可以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公共场合，比如说街道，比如说餐厅，比如说咖啡厅里面、 嗯、 那她抽烟一旦被人看到，被当做一种所谓的奇观或者新闻被媒体报道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认为说，哎，女性怎么也能抽烟呢、 嗯、 对。所以随着女性一旦开始当众吸烟，那私下吸烟长期确立的这种正当性就逐渐的让位于对女性的一种批评、 嗯、 那过去我们可能是从这种好女孩不当众，所谓的好女孩不当众吸烟，就如果你是一个良家妇女，那么你不要在公开的场合吸烟，变成后来的这个所谓的好女孩不吸烟，就是好女孩在任何的场所都不应该吸烟。我觉得这个转变其实很有意思，这特别符合中国人的一种性格，就中国人对很多事情的态度就是一种民不举官不究的一种态度就是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你不要公开的这样做，你不要让我看到。对，当他被看到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个问题。我就觉得说其实大家也不是不知道社会当中可能有相当比例的女性是吸烟者，而且她们其实是跟她们的家人丈夫一起吸烟的，甚至说她们如何学会吸烟都是可能跟家里的比如女性长辈或者嫁人的时候跟丈夫一起养成的这个习惯，但是之前大家就当做这个事情不存在。对，然后当就普通的女性也开始公开吸烟，大家好像第一次发现了这件事情一样，就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不对的。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的尤其是新教徒的这种反烟草的态度随着传教士一起传入了中国，他们和中国当时的这个精英的男性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共鸣，就一起构建了一套批判中国女性吸烟的话语。而这些话语其实最早是来自于这种新教国家的比如说旅行者、传教士、商人或者是殖民地的官员，他们认为妇女普遍吸烟是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这个烟草是民族堕落和身体衰退的罪魁祸首，尤其是男孩，就是所谓的青少年吧，男性的青少年和他们的母亲吸烟会导致亡国灭种。对，他们认为在这个文明国家当中女性是不会消费烟草的，只有妓女、放纵的女人和非欧洲女性，也就是土耳其人、吉普赛人或者非洲人才会吸烟。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性别和种族的双重歧视，是一种特别典型的这种文明等级论和殖民话语。然后非常讽刺的是，就是当时在这个欧洲男性中间其实流传着一种就是非欧洲女性吸烟的这种色情明信片，就比如说他们去了这些殖民地去游历，然后带回来的这种伴手礼可能就是印着这种 当地的女性吸烟照片的这样一种明信片、 嗯、 所以他们是把相当于是把这种非欧洲的或者殖民地女性吸烟的这种习惯已经强烈的色情化了。那中国的这个男性知识分子与其说是接受了这种话语，不如说其实这种话语唤起了他们的一种身份焦虑，就他们开始担心说我们这种清白的中国女性会因为公开吸烟而被当作妓女。于是在这个民国期间，中国的这个女性就从所有出身所有阶层的女性都可以吸烟，到只有某种女孩才会吸烟。那这某种女孩是什么样的女孩呢？就是当时所谓的摩登女郎、 嗯、 她们就是这种性感艳丽，对政治冷感，追求享乐，缺乏美德和爱国心的就被认为是这样，被污名化为这样的一部分女性。那对于摩登女郎的研究其实有很多，我记得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有简单的提到过。其实最早的这个摩登女郎就是上海的妓女，其实因为她们是最早走上街头被看到的女性，她们从这种隐蔽的美人变成了中国最早的女性公众人物，她们开始在大街上面行走，乘坐黄包车，与男人公开的互动，也因此成为了被媒体争相报道的一个对象吧。然后渐渐的上层的女性也开始模仿她们公开吸烟，就是作为一种新女性的代表，吸卷烟骑自行车的摩登女郎代表的是一种自由解放的积极形象。所以说她最早并不是一个受到污名化和批判的对象，直到这种基督教节制会推动的这种全球禁烟运动传入了中国，然后男性知识分子也开始发起这种本土的反烟草运动、 嗯、 那它的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妇女和青少年，那摩登女郎也逐渐的就被污名化色情化。那到了30年代，国民党政府发起了一个新生活运动，那就提出了这种公共场所禁烟的一个明确的要求、 嗯、 这个新生活运动它的一个主要的规训对象也就是这个摩登女郎的身体。他们不仅是不能吸烟，那对于他们的这个发型和着装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个时候摩登女郎就被认为是一种具有一切导致道德沦丧并阻碍民族救亡的现代性习气的女性。那其实如果在民国期间女性吸烟的形象算是存在争议吧，就是说这些所谓的摩登女郎她们时而被认为是魅力四射的成熟女性，时而被认为是性感的荡妇，时而是拥有个人选择和自主性的象征，时而又是缺乏美德和批判力的代表。那么到了1949年之后，吸烟的女性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外国间谍或者妓女、 嗯、 所以在1949年之后女性吸烟几乎就完全销声匿迹了。我在看的过程中我就在想说比如说在这个17世纪到19世纪末中国的女性还普遍有消费烟草习惯的这个时期，女性吸烟就被认为是完全正当的吗？ 嗯、 其实也不完全是，就我们今天会把吸烟很多时候和性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在一些电影场景当中，你为对方点烟，或者说你用自己的烟点燃对方的烟，或者说你们两个人在进行性行为之后一起抽烟，这个都被认为是非常明显的一种性暗示的符号、 嗯、 那这种关联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其实从烟草最早传入中国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种和性相关联的这样一种强烈的意涵、 嗯、 比如说我们会把妓女叫做烟花女子，其实这个烟花指的就是抽烟这件事情嘛。然后在这个中医的理论当中，其实烟草它具有一种温补特性，它其实是有一些壮阳的。我看到这我就想到说我们上一期不是聊那个兰花吗，就是感觉什么东西都能跟这个联系在一起，就是它有一些壮阳的这种所谓的功效吧。对，然后比如说上层的女性如果她独自在闺阁当中吸烟，会被认为是一种闺怨的表现、 哦、 就是它是一种寂寞的这样的一种意涵。 我感觉这全都是一种男性视角。 对对对，然后如果是夫妻共同吸烟被认为是家庭稳定的象征，就有点像说共同吸烟是一种琴瑟和鸣的这样的、 哦、 这样的一种象征， 跟那个周公解梦差不多。 然后说丈夫回家之后如果就是前往这个妻子的寝房跟妻子一起吸烟，那么就会被认为说这种安静的这种室内空间成为了一个男性的避难所。嗯，然后这个上层女性她其实是可以被允许在家庭的空间内部和男性宾客一起吸烟的、 嗯、 那这种行为其实不会引发行为不检的联想。 但如果是这种劳动妇女，他们在田间地头啊，或者在市场里面这种公开的场合去吸烟，就会被认为是一种欲望得不到满足的信号。 这个解读太逗。 然后他在这个书里面，而且我看的这本书叫《中国烟草史》哈，他在这个书里面，他甚至还举了一些案例，是针对女性的这种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案例，都是由于女性独自吸烟而引发的。其中一个案件是在这个18世纪的一个强奸案。这个起因就是因为这个女子她独自在家门口吸烟，然后被这个强奸犯误读为愿意发生关系的一种信号。然后还有一个是1735年的一起谋杀案，是一个成年男性，他怀疑自己的妻子和兄弟有染，那这个证据之一就是他老婆在夜间吸烟的一种反常的举动。就说明其实在这个民间社会里，把女性独自吸烟，就女性在一种可见的环境里面独自吸烟的这种行为，和一种所谓的欲求不满或者寂寞归怨联系在一起，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种，有点像 common sense。 我觉得这里面特别有意思，就感觉就是因为在文化里面吸烟经常是被和男性联系在一起的，然后女性吸烟就好像说女性也获得了和男性一样的权利可以去吸烟，然后这种时候就会有另外一种文化理论来管束和规训这样的女性，就会把她认为是危险的女性，就她有点跟那种蛇蝎美女的这种理论感觉是有点类似， 就是当男性吸烟的时候他只是在吸烟，当女性吸烟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种信号，无论是欲求不满啊，还是跟兄弟有染啊，在某些环境下，对啊，在某些环境下他吸烟就代表他是女特务吗？就如果一个男的乔装扮为女的他在抽烟，那他就不仅仅是在抽烟，他是在人们的目光里抽烟，然后代表着他的多种的问题。 我看完这段我就觉得说，其实他跟抽烟这种行为本身的关联性不大，就是社会对女性吸烟的宽容度主要和她的可见性比较有关，就是她在什么样的场合下和谁一起抽烟是更重要的，而不是抽烟这种行为本身。如果她是跟比如她的丈夫或者说亲属一起抽烟，那就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社交行为，但如果她独自抽烟，那就是一种欲求不满，或者 他独自抽烟还被看见了， 对，就是这种欲求不满。如果说他是在自己的闺阁里面抽烟，那可能是一种放松，那如果他在公开的场合抽烟，哪怕只是家门口，也被认为是向外界在释放一种信号，就他其实跟他的可见性是高度相关的。 是，我想到咱们一起看那个电影还有明天，就里面蛮动人的一幕，就是那个女主角跟她的朋友一起两个人躲在街道旁边吸烟， 天台上抽烟。 对对，我觉得那一幕其实也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两个女性感觉他们放松的一刻，或者是彼此理解。 而且这个里面我觉得他有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性别分工在里面，就是因为男性他是当时社会的主要劳动力，他承担的是在外面工作挣钱的这一部分社会功能，所以他的抽烟经常被理解为工作之余的一种放松。对，就是他有点像一种再生产环节的一部分，就比如说他如果在工作间隙里抽烟，不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开小差，他会被认为是说他可以放松身心，马上再更好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去。那如果他下班回来在妻子的闺房里面跟妻子一起抽烟，也会被认为是一种洗去一天的这种疲惫的精神，第二天可以更好的去上班的这样一个过程。但如果女性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其实是主要承担这种比如说生育啊这种功能，所以他的抽烟行为永远跟性和生育联系在一起，就是他如果独自抽烟就被认为是欲求不满。后来批判女性抽烟也有一个很大的这种理由，就是说他们会导致不孕不育，就导致他们生不出孩子来。对，所以他的这个抽烟的行为也跟他的社会功能社会属性很紧密的绑定在一起。然后后面呢，我就想讲一下这个男性吸烟他代表了一种怎样的文化，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我们刚才讲到说其实中国的女性这个抽烟习惯的消失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嘛，它其实是从可能民国开始接受了一些西方的这个禁烟的话语，一直到解放后它变成了一种阶级属性，或者是是否对国家忠诚的这样的一种象征。那男性为什么还一直都可以吸烟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然后刚才我讲那本书就是那个 Poisonous Panda 里面有一篇文章，它的标题就叫做资产阶级的颓废还是无产阶级的享乐，1949年前后中国男性吸烟的视觉文化。它其实讲的是说从1949年到1978年这段时期，其实吸烟变得越发的男性化了。一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女性大体上放弃的吸烟这种习惯，那吸烟逐渐被 认定为一种专属于男性的一种习惯，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女性吸烟它被视为一种资产阶级的恶习，而男性在社会主义这种文化之下吸烟则被转化为了一种正当的无产阶级的享乐。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这个1949年到1978年期间大量的这种官方的视觉图像，就比如说出现在官方的出版物宣传画上面这些男性的吸烟的形象，然后他的结论其实就是说这些图像重新强化了吸烟与中国传统的理想男性气质之间的一种长期的联系，然后抹去了民国时期香烟与男性资产阶级奢华之间的联系。他也讲了一个过程吧，比如说刚才我们也讲过，从晚明烟草传入中国以来，男性吸烟其实一直是一种高度公开的活动，比如说男性可以在茶楼、酒楼和其他的半公开场所吸烟，各个阶层的男性外出时都可以自由的吸烟。那精英男性吸烟也变成了一种学养的传统，就是说吸烟是一种烟草鉴赏。此处是也翻了个白眼。然后他就说由于这个烟草在农民、劳工和士大夫阶层当中都很常见，所以精英吸烟者他就是为了和其他阶层的吸烟者区隔开来，他就必须要遵循某种鉴赏文化吧，就是鉴赏指南当中对于某种吸烟礼仪规范的这种规定来区分自己。然后他们还会使用更昂贵的鼻烟，包括吸食更优质的烟草作为他们这种文人雅士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但是与此同时呢，不管你是社会精英还是社会中下层，男性都共享着一种奉烟待客的习惯，就是一同吸烟从清代初年开始就成为男性社交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男性吸烟首先是一种社会行为，它旨在与人分享并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然后他里面就写到说晚清的这个男性吸烟文化体现了两个强大而悠久的性别理想，他们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的男性气质。这两种性别理想就是才子文人 versus 英雄好汉。然后所谓的英雄好汉指的就是说这种体魄强健无所畏惧忠实可靠的好哥们儿的形象。然后他们对同伴是尽心尽力，对朋友慷慨大方，对酒食纵情享乐。好汉的首要忠诚是对其他男性，友谊与忠义最直观的体现便是物质的交换，比如说交换烟袋、鼻烟或者香烟。然后才子其实是另外一类，他们指的是优雅有成就的绅士，他们通过精心培养自己的天赋，提升自己至社会仰慕的文人理想，同时担任士大夫的公共角色。他就说这两者合在一起，就是才子和好汉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这种文武二元的男性气质。 所以就是这个文的形象跟武的形象他们都是有吸烟的共性。 武的形象我觉得大家是比较好理解嘛，就是这种硬汉对吧，然后配一个香烟或者烟斗这种形象。那文人抽烟的形象是什么样，他就说比如说如果看当时这个林语堂和徐志摩他们在一些杂志上或者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就说他们不厌其烦地去介绍西方的一些抽烟的这种习惯，比如说有哪些著名的文豪也抽烟，他们是抽什么牌子的香烟，就介绍这些细节。然后包括徐志摩他就曾经提出过一个抽烟主义，就指的是说他在这个牛津剑桥的这种绅士的聚会中间发现大家都吸烟，然后在吸烟的过程中就是开始辩论一些社会议题啊什么，他认为这是有助于一种公开的社会讨论的。然后他们还强调就是说每个男性都有自己独特的吸烟方式，有他对某个品牌的精致选择，使他成为一种鉴赏者，而并不是被市场驱动的普通消费者。我觉得这里就很有意思，这也是一种长期对于男性消费和女性消费的一种不同的态度对吧， 对， 就不仅仅是针对香烟这样一种特殊的品类，也是针对所有的品类，就是男性的消费就是一种鉴赏，女性的消费基本上就是败家。他有一种非常明确的这样一种性别区隔，他认为女性的消费者可能是所谓的被市场驱动，就是不理性的、跟风的、虚荣的，而且是一种浪费钱。而男性的消费他要赋予很多的文化意涵， 真的 不仅是消费，而是一种学习和研究。 我想到你说那个抽烟被跟学识和他的论辩能力绑定在一起，就是那个弗洛伊德最后还是败给了他的口腔癌，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明。 然后他还写到说1949年之后男性吸烟依然是社会主义男性气质和现代性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男性吸烟者在公共场合和官方出版物中依旧高度可见，当然这些形象是经过改造的，从而让他们符合新的一种社会主义美学。民国时期男性吸烟的视觉文化歌颂的是一种所谓的美好生活，其实就是一种消费主义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而新中国早期则强调的是男性的同志情谊、强健体魄与权威，并且将吸烟方式，比如说你是抽烟袋还是香烟，明确的与新进制度化的社会类别联系起来，比如你是干部、你是工人还是农民。有一个区别就是说在1949年之后青年男性吸烟者的形象就逐渐的隐退了，显示出国家对于这种青少年吸烟的一种新的敏感性，而这种敏感性是在此前的年代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其实男性吸烟的这种图像主要反映的是在一些工作的场合，比如说辛勤劳动的农民和无产者吸烟被当作是一种理所应当的休闲活动。然后有趣的是图像中的吸烟者的年龄总是比周围的人年长，这暗示吸烟存在着世代与性别上的禁忌，对女性吸烟者的社会非议同样延伸到了年轻受教育的男性身上。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它其实还是讲的是当你在一群人当中是那个唯一的吸烟者的时候，你大概是这一群人当中社会地位上的一个上位者。比如说这个图像当中有七八个人，只有一个人吸烟，那他大概率是个领导的人。我觉得这个也很符合现实，对吧？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聊的，就是说让别人吸二手烟是一种霸凌行为的话，那只有领导可以霸凌你，就是你的同事不能霸凌你。然后他最后总结就是说视觉文化通过强化吸烟普遍体面日常的观感，帮助了吸烟的常态化，同时他也通过展示受谴责的吸烟者的形象，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说如果一个电影里面出现一个吸烟的女性，那她大概率是个妓女或者是一个特务，就这样的一种视觉文化其实就把女性的这种吸烟的行为去常态化，它其实是一个双重的这种相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想回应的是我觉得这种不同性别对于吸烟的认知或者是吸烟跟性别形象之间的这个关联其实在移民群体中仍然有延续。我记得之前应该是2018或者2019年的时候，纽约市曾经推出过针对亚裔群体的这种公益性的控烟广告，因为当时发现在纽约市亚裔男性群体的肺癌发病率是所有群体中最高的，然后亚裔的吸烟率每年在上升有 23%， 与此同时其他族裔的所有人吸烟率都在下降。那在亚裔群体中又以华裔为最高，就是华裔男性在纽约市吸烟率是27%，而女性只有4%。就是所以这种就是对于男性和女性能吸烟不能吸烟，谁吸烟是好人谁吸烟是坏人的文化想象，其实在这种移民后代里依然存在。 对，建国刚说这个其实跟美国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对于烟草以及香烟其实是有一波反对的运动，这其实就是当时的一种话语。香烟在美国被认为是一种外国物品，因为首先从事实上就是制作香烟的主要是一些移民的工人，尤其是犹太人居多，然后因为当时香烟的主要的消费者也是一些外来的劳工，所以对于当时的一些禁烟活动家来说，吸烟是一种深刻的道德上的失败。与此同时也有人会指出，他们说我们不愿意雇佣吸香烟的男孩，未来我们不会雇佣任何已经养成这样习惯的人，因为我们研究了吸烟者对雇员道德和效率的影响，发现香烟的吸食者大多道德松散，非常可能不诚实。就是感觉吸食香烟的男性在当时，一个是他被和外来劳工画上了等号，另外在这里面其实也有一种道德上面的歧视，他会认为说吸食香烟的人他其实在道德上是有缺陷的。对资本家来说，香烟其实是对效率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是， 然后还有另外一派，他们其实是这种保守价值和宗教的这样的一种捍卫者，在当时很多这种持比较保守的价值的人就认为说香烟和酒精它的弊端其实是类似的，它都会浪费纵欲，然后对他人和自身产生这种有害的毒素。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宗教上的，就有点像之奇刚说的，就是因为十九世纪在美国其实它是清教徒式的这种自我克制和节俭还是占上风的嘛，然后 吸烟作为一种享乐和偷懒，包括它可能造成的物质上的浪费，就会在当时被一些保守主义者认为是个人品格和社会正直的这种重要的一种威胁。当时就会有人宣称说，光鲜的商品市场中并不存在满足和救赎，所以香烟其实作为一种新兴商品市场的一种产物，就成为了这种传统价值守护者攻击的一个重要的靶子。比如说1884年纽约时报的社论，他就指出吸烟作为一种国家危机的这样的存在，然后他引用的例子是西班牙的衰落始于西班牙人开始采用香烟，如果这种有害的习惯在美国成年人中蔓延，共和国的毁灭就不远了。所以他其实也是一种把吸烟和爱国 灭种， 对，就是其实和中国当时经历的那个情况是有点像的那种话语。但是有意思的就是，其实战争的爆发就改变了这一切。即便在一战之前，就是香烟在军队里面的使用其实一直都是有争议的，就一方面像我刚刚说的这种保守的然后宗教的价值，就会认为说吸食香烟其实是对于19世纪传统的纪律道德和健康观念造成了损坏，国家有责任保护男子气概免于堕落和腐败，所以香烟和酒精一样就应该在军队中受到一定的管控。对，但是另外一方面，烟草其实长期被视为军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士兵们总是很积极的去捍卫烟草。然后在1907年的时候，就有一个美国的海军的医生，他就建议说要禁止21岁以下的水手吸烟，然后士兵们他就迅速提出抗议。有一位士兵他就解释说，一旦你喜欢上这些小棍子，就没有什么能替代他们了。然后别忘了，海上生活没有女性或女友来打破单调，和陆地生活很不一样。我告诉你，这个小东西帮助你度过了很多乏味而思乡的时光。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跟烟草它最早作为一种殖民的商品，它的传播方式是有关系的，因为它其实是通过海上运输。然后最早其实也是这些在殖民国家和殖民地之间穿梭的这些水手和劳工，他们在船上度过漫长这个无聊的时光的时候开始咀嚼烟叶。对，所以这个士兵在这里说的就是，在这种军队的生活中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一种很无聊的时光。后来就一战就爆发了嘛，然后在战争烟雾弥漫的战场上，尼古丁燃烧那个烟雾瞬间就变得无足轻重。就是当时就会有人说，战争烟雾都这么多了，如果大家还要管控士兵们吸食的香烟，而且他们吸食香烟可能一个是为了打发无聊，另外是当他们经历那种战争的冲击和恐惧的时候，其实尼古丁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安慰剂。对，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在紧急状态下，平常在日常生活中被禁止的香烟一下就显得有道德性了。当时还有人指出，吸烟反倒起到了一种疫苗的作用，防止更严重的恶习，比如说醉人的酒精和淫乱女子。所以香烟在这个等级里面就成为了一种相对来讲没那么有害的成瘾剂。而且在当时的那个战争语境中，香烟就通过上述这些话语被英雄化了，然后变成了像子弹一样重要的战时物资。当时在战场上，香烟作为这种新兴的商品，它其实成为了士气和同志情谊的一种象征。最典型的一个意象就是为伤兵寻找香烟，是前线兄弟情谊中温情慷慨的行为。其实这个就是在 电影里面很常见， 对，电影里也很多，而且在2022年应该是俄乌战争开始之后，洋抖上会有这种画面，比如说一个士兵他在临终前，他的同伴为他递了一支香烟，类似这种画面。然后在前线和后方的关系中，后方为前线提供香烟也是一种爱国的体现。就是当时有一个指挥官，他被问到说国家能为战争提供什么帮助的时候，他就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言论，就是说，你们问我赢得这场战争需要什么，我回答需要的是像子弹一样多的香烟。在这样的话语中，就是香烟也变成了一种战时的物资，它其实和子弹一样的重要。然后当时还有很多战争时期的歌曲，比如说有的名字是不要偷懒祭点烟去，还有别忘了香烟，就是他们其实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流行文化的这种作品吧，把士兵吸烟和他在前线的牺牲行为就联系起来，然后后方的这种平民就被描述为他们是有责任和有义务为爱国的这样的行为做出一些贡献，然后他们做出贡献的唯一方式就是每当后方的人抽烟的时候都要寄一支烟到前线去。最有意思的就是曾经在战前反对香烟的一个核心 组织，就是YMCA， 就是基督教青年会。然后在战争的时候，他们也开始在前线积极的分发香烟，然后甚至很多的工作人员从前线返回美国之后，自己就变成了忠实的烟民。因此香烟其实在战争的紧急状态中就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含义嘛，就是当士兵在海外吸烟的时候，这种很微小的恶习会因为死亡的逼近而获得宽恕。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其实相比于战争的残酷和这种重大的伤亡，其实即便说我们现在认为香烟它有点像一种轻微的自伤的行为，但是在这种重大的伤亡面前，这样小的自伤也就不算什么了。在这种时候，如果再反对香烟，或者说那些反对吸食香烟运动的这种活动家，就会显得非常的不合时宜和不近人情。比如说1919年的一篇评论就指出说，至于那些在弹坑或野战医院里受伤垂死，生命缓慢流逝，即将化入尘土的可怜人，谁会无情到禁止他们获得这最后一口的慰藉呢？对，然后这就导致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标志着香烟成为了美国现代消费文化主导产品的一个关键转折。一战其实并没有中断这种文化的兴起，反而是加速了这个过程。在事后看来，与爱国主义和士气密切相关的推广，把一种原本边缘化的产品变成了一种文化上的习惯。在一战之后，一方面是很多士兵他从战场回到家之后，以及还有一些战时的工作人员，其实他就已经养成了这种吸烟的习惯，就成为了一批新的烟民。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一种文化上面对于香烟的态度的一种转变， 变得宽容。 对对，然后这都导致在一战之后美国吸食香烟其实是非常盛行的吧。 我觉得在这种战争部队跟牢狱的背景之下，这种纪律森严管控严格的情况下，就是吸烟或者烟本身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小小的叛逃，就是有的时候被影视作品或者小说拿来形容一种主人公的主体性。就是很多的时候像我们看越狱是吧，就是那里面他监狱里流通的货币可能就是一根香烟， 而且也不仅是香烟。我记得我之前做记者的时候做过一本书，它是写 那个纳粹的、哦、抗奋战， 对、 嗯、 纳粹军队里面的那个毒品。 对、 嗯、 对，一战可能还是香烟，后面就发展成吸毒了。 对对对、嗯、这个就很有意思，因为我了解了美国一战的历史，我就想查一下，因为我们现在也置身于一个有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处境中嘛、 嗯、 然后我就去查说俄乌战争中的香烟和成瘾物的使用的情况。在俄乌战争开始之后，其实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就开始吸烟了，就是从俄罗斯入侵以来，吸烟人数增加了大概5%左右。嗯，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战场上，我也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俄罗斯的士兵因为无聊而吸毒，就是因为他那个报道上还有一张照片，就是他有一个注射毒品的那个注射器，然后在这个注射器旁边其实是一个烟头。我觉得应该就是说香烟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就是他们在战场上肯定是要抽很多很多烟的，然后除此之外他们还需要使用毒品。然后这个2023年的报道他就指出说，在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士兵经常吸毒，而且不管是前线还是后方，这种现象都十分普遍，1/10的士兵吸食大麻，还有更多的人使用一些硬性的毒品。有一个士兵就告诉记者说，他们吸毒是因为无聊，在等待的时候没有事情发生，这是最难熬的。这个报道里还提到一个细节，就是说一个士兵说这一切都很像在拉斯维加斯。然后我就感觉说，在现在现代战争中，就大家其实还是需要这些成瘾物品的，只不过它是一个逐渐升级的过程。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帖子就是说，当军队高层下令把新兵像炮灰一样扔进火线时，士兵们不得不依靠酒精和毒品来压抑战争恐惧的记忆，这也并不令人意外。 我最近看到格致出版社出了一本新书，叫《宋香啤酒去越南》，就它其实讲的是越战的时候，一群人在纽约的酒吧喝酒，就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亲友已经在越战战场上阵亡。然后他们在聊天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后方喝着啤酒，但我们的亲友在前面经历战火，于是他们就派了一个小伙子带着啤酒送往越南。对，就曾经改编成电影。 对， 然后那个小伙子出发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坚定的战争支持者，然后经过这么一路的就是送酒的过程，他后来变成了一个反战的人。就我觉得战场上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那种烟和酒就都好像有一种突破禁忌寻找自由，然后战争中的士兵向往一种更平和更日常的生活那种味道。我们 就确立了这个聊天主题之后，我跟师爷去了一趟海浪电影周、然后我在海浪电影周上看了两个片子，一个是醉乡民谣，一个是卞卓导演的翠湖、然后这两个电影里都有出现吸烟的场景，就因为脑袋里在想着这个题，我也在想这个吸烟的问题。就醉乡民谣里，因为那是一个贫穷落魄不得志怀才不遇的一个民谣歌手的形象，所以你能看到非常多香烟的场景，就他们在那个地下的酒吧里抽烟，然后他们可能在去求职的路上抽烟，就抽烟反映了男主人公非常多的情绪，就是不快乐的情绪，愁苦的情绪，怀才不遇的情绪。那翠湖里的那个抽烟我会觉得更有意思，他好像变成了一个老人，就是人到终点之前那种主体性的一个象征。就翠湖是我和视野看起来都觉得非常惊喜的一部作品、也推荐给大家。然后在片中他的主角是一个刚刚丧偶的一个老年人，他可能在丧偶之后辗转于各个女儿家里，受到了一些限制，包括谈恋爱也不被允许。那电影其中有一幕就是他跟他的晚年的恋人坐在一个院子里面看夕阳、然后两个人共同分享一支烟。导演有一幕闪过这个老人应该是被确认了某种癌症， 肺癌 对、然后所以他的女儿其实是禁止他吸烟。那他在跟他恋人对坐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两个人感受到了短暂的放松，短暂的自由，好像从一种就是年龄带来的牢笼中逃出去的那种快乐的瞬间、就我觉得那个场景好像用吸烟这种形式来表现是比较合理的吧。 就是这种所谓的小的自伤的行为也是人主体性的一种体现、 对， 我就想到前两天我看到严艺佳发了一条微博、他也是在评论就是最近的这个关于站台吸烟问题的这个新闻，他就说在明知不该抽烟的地方抽烟本质上是一种施虐，指的是我可以伤害周围的人，抽烟本质上是一种自伤行为，就和青少年压力大时会伤害自己的动力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割自己的小孩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回到现实，而抽烟则是为了进一步模糊现实。然后他说也不要把伤害自己这几个字看得太过遥远，大部分人都会发展出一些无意识的策略伤害与惩罚自己，比如过度运动、纹身、观看超出自己承受阈值的影像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是一种隐形的自我伤害行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撕手皮撕嘴皮对于有些人来说，自我伤害的另一面是我的身体我说了算的宣言，这些动力交织混杂在一起成为某种人类社会的常态，让他人暴露于二手烟之中就是一种暴力，伤害自己还不够，我还要伤害更多的人。 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主体性它也意味着说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权利嘛。比如说像在我刚讲的在战时的时候不是后方会运来很多香烟嘛？其实后面就有研究显示说后方运来的香烟并不限于男性使用，就是在战争中和吸烟有关的性别界限也开始逐渐模糊了、就当时在战场上就是很多女性的护士他们会和美国士兵一起吸烟，然后也是在战时后方的女性工人也会像战友一样开始吸烟。当时就有一名女工她就解释说，如果国会承认女性有投票权，我希望再看看他们能否阻止我们吸烟，如果女性想吸烟她就会吸。就是在这里好像吸烟就变成了一种和投票权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权利。对，所以在这种话语中女性认为吸烟不应该只是一种男性的特权，而是一种男性和女性都应该享受的一种权利。对，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他好像就是从主体性的那个再往公共面向再走了一步，就认为说我主体性的彰显再往前一步就是我也可以拥有和男性一样的这种权利。但是它又非常复杂，而且在这种吸烟者的权利话语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就在美国的七十年代禁烟运动中，其实这个权利话语是被吸烟者和非吸烟者这两方争夺的。就是如果说吸烟者可以强调我自己有权利吸烟，那么非吸烟者也可以强调说这也是我的权利和自由，不吸二手烟是我的权利和自由，所以它就会让这个权利话语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 那关于女性吸烟，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个科学小贴士，就是女性虽然有吸烟的权利，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就是戒烟的难度其实比男性要大得多。 在大概40多年前的研究里就已经发现了这一点。那对这一点其实存在着非常多种的解释，比如男性吸烟往往是为了满足他对尼古丁的渴望，它是一种成瘾性机制的后果。那女性吸烟更多其实是为了调节她的负面情绪。那我不知道这个科研背后是不是也是有一些性别刻板印象在。那这种研究就会认为，如果导致女性负面情绪的东西不消失，比如她的育儿的压力，比如她工作的压力，那女性就很难戒烟。另一个原因是其实对于所有戒烟者来说，戒烟都会导致短时间内的体重上升，无论是男女，可能在戒烟初期都会平均增加5磅的体重。那很多女性在戒烟初期可能看到体重上升反而会开始复吸，因为有部分女性会将吸烟作为一种控制体重的方式。那还有一种解释是认为雌激素水平越高，对尼古丁等成瘾性物质就越容易成瘾，而且越难戒断。所以因为女性会有雌激素水平的波动，就会使得戒烟更具挑战性。我还想分享一个关于女性吸烟同时加入了新冠背景的一个资料。那我看到了英国其实有一项研究，它是一项针对20万成年人的阅读研究，它的时间跨度是从2013年到2023年。在这10年中，这项研究发现吸烟的年轻中产阶级女性人数增加了25%，相比之下，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同龄女性吸烟比例则从29%降到了22%。那各种经济背景的男性的吸烟率基本保持稳定。那这个报告就说经济压力包含新冠带来的压力对女性的打击可能是更大的，因为在大流行期间女性失业率更高，家务和育儿的负担也更重，这可能是导致社会地位较低的女性吸烟率下降的原因，因为她们没有更多多余的钱用来买烟了。那同时也促使那些没有戒烟的女性转而购买手卷产品，也就是那种你买烟纸和烟叶手工来卷的烟，而不是机器卷烟。这样可以减轻他们吸烟的这种经济负担，但又能满足他们对尼古丁的渴望。这个是对英国的一项可能跟新冠有关的吸烟数据的调查。同时还有一项更明显的数据其实来自于德国，也就是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德国吸烟者的比例显著上升。德国目前吸烟率已经超过全国人口的1/3，14岁以上吸烟人群比例达到了34.5%。那在疫情开始之前，德国的吸烟者的比例只有27%，所以在疫情发生以来，吸烟者的比例增加了1/4。分析者也认为说，这是因为疫情带来了各方面的压力，就导致可能曾经戒烟的人群又复吸了起来，但从未吸烟的人因为疫情而吸烟的情况比较少，就其实还是以前有烟瘾的人又重新捡了起来，导致这个数字迅速的回弹。对，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身边的人吸烟的那个体感怎么样，就是虽然数据上显示是下降，但我的感受为什么是变多，也可能是公共场合吸的人变多。 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过程，一个是比如说禁烟的运动，包括国家的一些公共卫生的政策，公共卫生的运动，它作为一种国家对于个体身体的一种规训的手段，它是怎么影响人们对于烟草的看法以及吸烟的习惯的。另外一方面其实是刚才师爷讲到的个体的一个视角，就是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有没有权利去选择一种轻微自伤的方式，或者说更中性的一点说，它其实就是一种消费选择嘛。我们有没有权利选择去消费一种可能特殊一点的物质，对吧？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它主要的两个不同的过程，这两个过程之间的这种互动，这种角力形成了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关于吸烟的一个大的环境。后面我们其实聊的很多都是和这个话题有关的，是跟国家的介入政策的导向 对个人的影响是相关的。最开始我们其实聊了说烟草这种物质为什么在中国变得常态化，它为何如此的唾手可得。我们刚才讲的三个观点是，一个是它有了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另外一个它是一种成瘾物质，第三个就是说它也是一种具有巨大的文化意义的一种社交行为吧。那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对它的伤害视而不见，我们为什么把它的伤害也常态化了，这里面其实是一个更复杂的一个机制。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它在战争当中被 这个正当化的一个方式，就是它其实是一种爱国行为。 嗯， 跟战场的残酷相比，这一点小的娱乐或者放纵并不算什么。 嗯， 那实际上其实香烟在长期以来都和一种国族话语深深的绑定，包括刚才建国讲的，它曾经一度是一种民族工业的一种象征，然后包括它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其实也和一种民族国家的叙事深深的绑定。嗯，比如说一些香烟品牌的名字，刚才我们也讲了，有比如说熊猫、中华、中南海，这就是最高级的一些香烟的名字吧。比如说五十年代推出的一些香烟的新品牌，就有包括解放、土地改革、抗美、体力劳动、丰收、大跃进这样的品牌，它其实是和一些当时的历史进程和政策是紧密相关的。除此之外呢，新中国的很多城市也被用来为香烟命名，比如说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解放后，香烟公司它其实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国有化的过程，然后它最初是被纳入这个省级行政单位的管辖之下的，然后香烟的包装其实也就变成了地方政府进行政治宣传的一个平台。比如说香烟的包装上会印上本地工厂的名字，像是上海卷烟厂、武汉卷烟厂等等，那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喜好也会成为香烟的一个宣传点。在物质匮乏的那个年代，获得香烟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国营商店会向当地市民提供本地生产的香烟，有时甚至还会免费发放，作为城市户口的一项福利。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出现了和粮票、布票类似的香烟券，那代表香烟被视为一种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也是城市生活的一项权利，和大米、白糖、布匹、自行车等并列。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在当时的一种计划经济的这样一种制度之下，香烟其实被纳入了这样的一个系统里面，它成为了一种国家的福利的一部分。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香烟的品牌一旦被国有化，成为了一种政治宣传的平台，那它也必须时刻保持谨慎，不能和就是党的这个路线发生冲突，就必须清除掉带有任何这个资产阶级奢靡之风、性交易和反革命意味的这种符号，这也其实就强化了女性吸烟的这样的一种禁忌。然后八十年代的时候，其实是国家烟草专卖局从地方政府手中接管了这个烟草行业的这个管理权，他们就开始关闭整合一些小型的卷烟厂。很多品牌因为政治上过时啊，或者是以城市的名称命名就被淘汰掉了。然后九十年代又出现了比如说像贵族、西部、异时代等等新品牌，但是公开面向女性吸烟者的品牌依然是非常非常的少的。 刚才知琪提到的国家烟草专卖局的背景其实可以更向前追溯，前面提到了1930年代的这个新生活运动，就是国民政府倡导的这样一种控烟反烟的运动。那其实在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边区政府也曾经禁止过卷烟，然后一直到这样的背景之下，在1950年的时候就有了全国卷烟工业会议，那个时候就提出了一种计划性生产的国家专卖的烟草制度。那在84年这个烟草专卖局正式设立之前，其实也有了当时的这个新中国的第一次反吸烟运动，那是1979年，就当时卫生部、财政部等部联合下达了一个关于宣传吸烟有害与控制吸烟的通知。就你可以看到卖烟跟控烟其实都是国家在主导的，就这个会议这个通知当时就提出了说烟草由国家主导统一管理是很有必要的，它至少可以把这种劣质的不合格的商品驱逐出市场，就是由国家来进行一个烟草专卖。那烟草专卖然后也表明了当时政府关于戒烟和控烟的这样一个立场吧。然后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其实是2003年日内瓦召开了一个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当时一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就这条公约是规定了各国禁止烟草广告，提高烟草制品的价格和税收，并且要在烟草制品上印制健康警告的标志。这也就是后面我们能在就是国内基本所有的烟盒上看到吸烟有害健康，以及比如澳大利亚的烟盒上有更可怕的如果你患了口腔癌的那种照片出来。那中国其实是在2003年签署了这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且在2005年7月开始 始施行的。 对，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既然吸烟是一种有害的行为，那为什么它依然如此的风靡，如此的常态化？这其中有一个关键的点，就是我们把什么视作问题这样的一个逻辑。那我刚才讲到这本书就是 Poisonous Pandas， 这个作者他就认为，其实在中国这个控烟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说，吸烟它被政治化了，但是烟草产业并没有被政治化。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吸烟这种行为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但是生产和售卖香烟这样的一种行为并没有被认为是有问题的。这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它并不是仅限于中国。比如说刚才建国提到的这个世卫组织提出的这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叫 FCTC， 它采取的其实也是一种所谓的需求侧的方法。它的主要要求是各国政府要通过帮助民众做出更好的消费决定来管理吸烟带来的风险，而并非要求政府对卷烟制造商进行更严格的监管。中国其实是2005年开始正式实施这个 FCTC 之后呢，也是采取了许多的政策措施的，比如说越来越严格的这个香烟广告的禁令，比如说在公共空间内实施无烟的规定，比如说要求在香烟包装上加上有关吸烟有害健康的文字警示等等，还有通过少量的拨款推动有关吸烟危害的科普，加强与吸烟相关的流行病学监测，以及在大城市的医院建立戒烟门诊，并且资助学校项目防止青少年养成吸烟的习惯等等。但是呢，所有这些措施其实都是针对吸烟行为的，并且间接弱化了烟草行业的存在感。其实和中国一样，美国的这个控烟行动也是很少培养一种所谓的受害者意识。这个受害者意识就是说，如果你因为吸烟而造成了健康的损害，那实际上你是一个受害者。你是什么受害者？你是这个工业的受害者。美国的这个控烟运动它也是主要强调吸烟者的一种自我规则，就是说我既然选择了吸烟，那么一切后果应该由我自己来承担，是这样的一种逻辑。那在过去的50年里，美国的控烟项目基本是聚焦于赋能人们做出更健康的选择，但很少为幸存者及其家庭提供支持，更不要说动员他们一起对抗加害者，也就是所谓的烟草产业了。 对，这个也很有意思。在我看的一本书，它叫做《香烟世纪》，叫 The Cigarette Century， 然后它是一本2007年的书。这个作者艾伦·伯兰特，他是哈佛大学科学史的教授，然后这本书曾经入围了普利策非虚构奖的那个总决选名单。这本书很好看，就是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他在这本书里面也讲到了之奇讲的这个问题，就是在美国其实个体吸烟经常被放置在一种自由主义的话语下，就是它其实是个体自己的选择，然后这种逻辑其实又被烟草行业大力的推崇加以运用。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吸烟就被建构成了一种自我可以控制的风险，就是像建国刚也说的，现在在每一个香烟的那个包装上面都会有，就是告知你这个香烟的风险是什么。然后在美国这种自由主义的话语下面，大家就认为说，既然我已经告知了你它可能存在的风险，那这个吸烟与否的决定权就应该留给个人。所以这就导致美国的反烟运动它至少在两个方面受到了挫折。首先就是像之奇刚说的，就是这种反烟运动它没有办法和烟草产业巨大的资源竞争，然后第二个就是产业鼓励和维持了一种深层的文化情感，将烟草管制视为冒犯性的家长式干涉。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说，如果有一个像政府一样的大家长，或者说出台强制的法规来管我的话，这会被视为一种健康方面的法西斯主义。所以这一点其实也是在美国的这种反烟运动中没有办法绕过去的一个矛盾点所在。 对，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成也不能说是一个程度，它是很微妙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其实它就被普遍认为是有法西斯性质的，就是说这种对于民众身体的这种强制性的管控，然后配合以这种对于军事训练的推崇，它就会被认为是具有一些法西斯色彩的这样一种国家主导的一种运动。但是确实就是他有 点完全自由的话又会像美国这样，就是大家都并不买这个反吸烟运动的账，就会觉得说这就是我个体的一种自主的权利。 是的是的。 但我觉得在当代的中国是不是这个问题更 tricky 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国家是烟草专卖制度，就是它其实是中国烟草总公司，就是这个烟草 制度的，这是一块牌子，两个机构嘛。 对， 对，它就是国家主导烟草的专卖，但其实控烟和限烟的运动也是由国家主导的。但我觉得在美国呢，它烟草业跟政府可能是一个对立的性质，一个象征着自由资本主义，一个象征着这种管控式的这种经济。 对，那后面的问题就是说烟草行业在中国是如何避免被问题化，或者说避免被政治化的。那其中第一条就是说国家对这个供应链的控制为其提供了一种体面的合法性。这个一方面就是刚才建国也提到，就是说国家对于这个供应链的控制其实确实可能可以避免一些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市场，这个确实也为他提供了一些所谓的正当性，但同时在文化上他也避免了更多的检视。 嗯 嗯，对。然后第二点就是香烟的生产和消费背后强大的一种本地意识，就是刚才我们讲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其实一度这个香烟的产业是由地方政府管理的，而且它的税收是归入地方政府的，所以就是说很多人他有一种抽本地烟本地人都能从这个香烟的利润中获益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就是我抽当地生产的香烟是为当地经济做贡献，这样的一种逻辑。 嗯， 然后第三点就是香烟行业被宣传为一种国家的经济支柱，这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因为它的税收，所以很多人认为说我吸烟其实是为国家纳税了。 嗯， 对。然后另外第四点就是烟草企业它拥有这种强大的游说和公关的这种能力。对，然后他们采取的公关策略就包括以下几种。第一种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强调一种有关吸烟危害的个体责任的视角，而不是企业责任的视角。嗯，然后第二点就是推出所谓的低焦油，就是这种 light 叫 light 的这种香烟，并将其宣传为更安全的替代品。然后第三点就是阻碍要求香烟包装上印上有效警示标签的倡议。然后第四点就是制造与传播关于香烟、吸烟、二手烟的误导性科学知识。第五点就是阻碍旨在降低香烟消费的税制改革。最后一点就是借助慈善事业粉饰，比如捐赠、扶贫、农村教育发展和自然灾害救助等慈善项目。这就是在中国常见的一些公关的手段。 那我觉得跟这个烟草业能够对抗，或者至少在政治政策和理念上完全对抗的，就是世卫组织，就是每年 WHO 都会发布这个烟草趋势报告，然后比如2025年的报告就说每年约有130万人死于二手烟，然后他也会统计每年有多少个国家最新实现了这种全面无烟政策，然后每个国家的这个吸烟率的上升和下降的情况，包括世界无烟日的创立，就1987年的创立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倡导和倡议的，最初是定在4月7号，把它定成世界无烟日，从1988年开始执行，但隔年就被改成了5月31号。其实这个日子也很好记，也很有意义，因为它就在儿童节的前一天。 哦， 所以当时 WHO 是想要强调，烟草跟儿童的呼吸健康息息相关，如果能够实现减烟和无烟，那么儿童就可以更健康的成长。刚才知琪提到了这个烟草业的几点这个扭曲舆论、扩大宣传、扩大销售的几种策略，其实我们也能从这个世界无烟日过去这些年的口号里大概看出几种就是抗击烟草业的这个方式吧。就是我觉得一个类型呢，就是它要唤起烟民的这种罪恶感，就是让你个人上减少烟草的摄入，比如在1988年，它当时世界无烟日的口号就是要烟草还是要健康，请您选择。2006年的这个口号就是烟草吞噬生命。那还有一类世界无烟日的口号，就是从这个所谓弱势群体出发，就是从二手烟的角度出发。那1989年的口号就是妇女与烟草，1998年的口号就是在无烟草的环境中，2001年的口号就是拒吸二手烟。那还有一些就是直接抗诉这个烟草业和烟草厂商，比如2012年它的口号非常的直接，就叫烟草业干扰控烟。2015年的口号是制止烟草制品非法贸易。也有一些年度的口号重申了政府和 WHO 的立场，比如2014年它是叫做提高烟草税， 2011年的口号就是着重宣传了这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嗯、 就我觉得这个确实把我们置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就是一方面烟草销售和流通是合法的，然后另一方面吸烟者本身的行为或者在公共场合吸烟被认为是违法的，就好像说我能买到烟但是 你又不让我吸，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从那个他这几种口号的类型上也能看出来 吧，一种矛盾性， 对，就是他一方面要抨击这个烟草业，要从源头上来制止这个烟草，然后另一方面他也在就是积极的把烟民个体往回拉，就是比如什么要烟草还是要健康请您选择这样一种口号。 建国刚刚说到这几种口号的类型，其实正好可以完美的就是呼应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这种大规模的禁烟运动的倡导、 嗯、 然后他其实采取就是其中两个策略，就是关爱二手烟人群和禁止公共场合吸烟、 哦、 对，就是因为我刚刚讲到说就是在美国这种自由主义的语境下，对于烟民来说他们认为吸烟是我自己的一种权利、 嗯、 所以20世纪70年代就是这种反吸烟运动的活动家他们想的一个方法就是从非烟民入手，他们叫做重新发明了非烟民、 嗯、 他们会觉得说长久以来其实不吸烟的人群是广泛存在的，并且这个群体也是很大多数的一个群体，但是他们其实是一种沉默的大多数、 嗯、 就相当于他们是在一个持续不可见的状态，所以20世纪70年代的这个反吸烟运动主要就是希望重新让大家看到这些不吸烟的人、 嗯、 所以他们一开始采用的就是和吸烟的人同样的一套这种自由主义的权利话语，当烟民认为说吸烟是我的自由的时候，非烟民就会认为说不吸烟以及不吸二手烟同样是我的自由、 嗯、 对，同样是我的权利，尤其是像我们刚刚提到从私人领域过渡到公共领域之后，这就变成了一个问题嘛，就是烟民自己在一个私人的空间是可以吸烟的，但是当你进入到一个超过一个人的空间的时候，就会涉及到对方是不是同意你吸烟的问题，以及是不是污染空气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此这种权力的话语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流行，然后以及在20世纪70年代对于无辜受害者的识别，就是这些非烟民、 嗯、 然后通常是嫁给吸烟者的非吸烟的女性伴侣，或者说吸烟母亲的孩子，所以这样的一些群体就重构了美国吸烟的一种道德的考量、 嗯、 就如果说美国人他们对个人自担风险这件事情很宽容的话，那么他们其实对于强加给他人的风险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容忍，所以这就让这种吸食二手烟的无辜受害者这样的一种群体的存在有了一个道德的立场吧、 嗯、 然后吸烟者在这种话语下就变成了向毫无防备的妇女和儿童施加风险疾病甚至死亡的一种加害者，这个方向的一种反吸烟的运动其实是在科学研究的助力下进行的，在70年代到80年代有很多美国的科学研究就把吸烟产生的烟雾确认为了一种环境的毒素，它变成了和一种类似在室外汽车排放尾气类似的这样的一种环境污染，因此就会给了反吸烟运动一种科学上的正当性。嗯，然后在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研究了，就比如说日本的一项研究，它开始于1965年，然后一直持续到1981年，然后它是东京国立癌症研究所的一个流行病学家，他追踪了25万40岁以上的成年人的健康状况，考察了他们的饮酒、职业、婚姻状况等因素的影响，然后他也收集了大量有关吸烟的数据，因此他又研究了吸烟的丈夫的非吸烟妻子患肺癌的比例，然后这个结果就显示说吸烟或者曾经吸烟的丈夫的妻子患肺癌的风险显著增加，而且风险与吸烟量是成正比的，如果丈夫每天抽14支烟，妻子患肺癌的风险比不吸烟者增加40%，如果丈夫每天抽1包以上，风险就会上升到90%以上。对，然后还有一些流行病学家在雅典进行了一项研究，然后他们就是收集了1978年到1980年间51名确诊肺癌的女性住院的病例，然后对照了163名无癌女性，在剔除了吸烟女性之后，他们就发现非吸烟的妻子中，丈夫吸烟者的患癌比率显著是增高的，然后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两项研究之所以当时选在日本和希腊，是因为这两国的女性吸烟率很低，所以就给这两个研究提供了一个很难得的研究的机会，因为在男女吸烟率都很高的国家，其实二手烟的相对影响就会很容易被混淆和掩盖，就没有办法得出这么明确的数据。还有美国的一个物理学家，他采取了不一样的方法，他们借助当时的一些新技术和理论模型，就研究了烟草的烟雾对室内空 空气质量的影响、 嗯、 就是我那天在查资料的时候还跟他俩说，在1970年代的美国坐飞机是可以抽烟的，就是我被这个我被这个现实震惊了。所以在当时1970年代有关飞机舱内究竟能不能吸烟就引起了很多公众上面的争议和讨论，然后当时其实是缺乏相关的数据的，因为烟产生的对空气的污染的指数其实是非常小的，所以它很难监测、 嗯、 所以我刚讲的这个物理学家他们的研究方法其实就建立了一个模型来评估封闭空间内香烟烟雾产生的可吸入悬浮颗粒的这样的一些影响，然后他们就用这个手持的设备在酒吧、餐馆、保龄球馆的一些场所进行这个浓度的测验，然后到了1980年他们就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这些场所的 ETS 就是 Environmental Tobacco Smoke 环境烟草烟雾，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我们吸入的这些二手烟，它测到的这个水平是比法定的致癌物的限制高出了250倍到1000倍。 嗯， 嗯，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即便在有通风的情况下，这个香烟它产生的可吸入的悬浮颗粒的浓度依然会压倒这个通风的作用，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 嗯、 所以在这种研究的加持下，室内空气也成为了一种公共资源，它的质量就必须得到保障，在室内这种公共场所吸烟就变成了和保护室内的环境和空气的清洁相违背的一个行为。 是，现在听史也说就是当时美国飞机上可以抽烟觉得非常的震惊，但我想到我小的时候坐绿皮火车很多人抽烟啊， 对， 是是， 而且不仅在车厢衔接接触，那个时候就是人家坐在椅子上抽烟，然后你都制止不了，也没有列车员制止、 嗯、 但是现在在列车上吸烟就是成为了一种共识，就你不能抽烟这是违法行为、 嗯、 而且你要被罚款、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控烟和禁烟的共识就是在一步一步向前推动的，就如果我们能实现高铁列车上全面禁烟，站台上也可以， 感觉你像一个控烟大使，根本进入一个禁烟大使。 最近这个上海虹桥站站台禁烟引起了一些讨论，就我也看到有很多人说就没有熄灭的烟头在这种设备非常复杂的轨道环境旁边，其实也存在这种火灾的风险，而且之前也确实引发过这种小型的火灾，然后被通报，被铁路部门通报，所以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 嗯、 对，而且我就感觉这种就是在车厢里明确禁止吸烟和在站台上允许吸烟造成的结果就是人们在站台上会报复性的抽更多的烟，就是有点这种感觉，对，然后你就会觉得经过站台的时候进入了一个巨大的烟灰缸的感觉， 对， 就是感觉你如果在停站的时候不下来抽一口烟就过不去了这一站，有点这种感觉， 就看到很多人在那个列车还没有停稳的时候就已经把烟夹到了嘴里，把那个打火机举在嘴边等着、 嗯， 我看最近大家还在探讨站台到底是露天环境还是封闭环境，就是露天环境是不应该比如完全禁烟的，但是我觉得就是站台它的特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人员很密集， 对， 而且你没有地方可以避开，就大家滞留和通过的时间都非常的长、 嗯、 而且我看到有一些律师说就是哪怕不是根据我们刚才提到那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那个公约其实明确规定无安全水平的二手烟暴露，社会应当建立100%无烟环境，律师建议说哪怕是你借助未成年人保护法和烟草专卖法也可以禁止或者限制公共场所的吸烟。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在于说对于公共场所的这个定义 是 其实在大部分国家的这个控烟的规定里面都是相对模糊的， 对，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 tricky 的点，就是说一个场所是否封闭和它是否私人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一件事情，就当我们讲它是一个 public space 还是一个 private space 的时候，我们讲的不是说这个环境是否是封闭的，空气是否是流通的， 没错， 这一点，但是因为控烟它里面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让人们在一个空气不足够流通的环境里面能够免于二手烟的侵害、 嗯、 所以这个里面它的这个环境特征就变得很重要， 是、 嗯、而它跟理念上对于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界定并非是完全对应的，就导致中间有非常多很模糊的地带无法被明确的归类。 我就是记得之前媒体曾经报道过有一个人 就是所谓的马拉松大神，他跑一个马拉松全程都是抽着烟跑完的。然后就是很多评论区的人就说好厉害怎么怎么样，然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所有的赛事应该把这个人拉黑，就不允许他报这种比赛。就是在赛道环境人员如此密集，而且大家都在运动过程中在大量呼吸 的， 然后竟然有一个人在你前面抽烟，这是多么多么恶劣的一个行为，他应该被判刑严重危害公共健康。 对，我昨天还去查了一下，就是一些主要的国家它的这个关于禁烟区域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吧，它其中有一些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有一些相对宽泛，然后还有一些国家因为它的法律原因，它其实是比如说像美国它各个州分别立法，所以它各个州的这个宽严的标准就会差别很大。那其实全球最严格的就是新加坡，就是对于这种事情都非常严格。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其实是有最严格的这个控烟规定的，他们的规定是室内和大量的户外区域都是被视为禁烟的公共区域的。比如说像新加坡的吸烟法就规定，所有的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食阁、市场、游乐场、公园、海滩、行人天桥、公交站50米范围内，这些范围都是禁烟的，并且它的罚款是非常非常高的，是全球最高的罚款。然后像香港，它就是所有的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以及部分室外，比如游乐场、公园、海滩、公共交通工具的候车区等等，这些区域都是禁烟的。那香港这个禁烟条例其实之前不是很受到争议吗，还拍了一个电影叫《志明与春娇》就是在这个禁烟条例颁布之后，那个导演彭浩翔他就以此为灵感拍了一个电影，就是说当大量的公共空间都禁烟了之后，想要去吸烟的人就会聚集在某一些特殊的区域，他们在这些特殊区域就会发展出一些爱情来。然后比如说像澳大利亚的一些州，它其实也是对这种开放的公共空间，比如说海滩、公园和体育场也是实施禁烟的。那还有一些国家它的规定是室内全面禁烟，比如说中国大陆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就是规定说交通工具及其候车室、影剧院、会议室、体育馆、图书馆、展览馆、商场、旅馆等室内空间禁烟。但中国的特点其实是它的全国性规定比较宽泛，比较依赖地方加码，但是趋势是整体趋严的。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符合我们现在对这个情况的一个观察，就比如说最近可能像上海和杭州就推出了高铁站台禁烟的规定，它其实就是符合这里面讲的地方加码。 对，但它其实依然是依靠呼吁，就它并没有一个强制性的手段。 还有比如说像英国，它的健康法就规定说任何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或者封闭空间，或者超过50%被封闭的工作场所都是禁烟的。美国刚才我们讲它是因州而异嘛，比如说像加州、纽约州这些州是实现室内全面禁烟的，但是也有少数州在酒吧、赌场这些地方是不禁烟的。那较宽松的其实反而是日本，日本的这个健康增益法修正案就规定说原则上禁止在学校、医院、政府机关、餐饮店、办公室等室内公共场所吸烟，小部分小型的居酒屋、酒吧可设立吸烟区。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宽松的规定，因为日本的这个行业游说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在东京奥运会前其实也加强了这个禁烟的力度。其实我记得在之前中国的网络上对于这个禁烟规定的讨论，就有很多人以日本作为一个例子，就是说日本很多的这个餐厅酒吧是不禁烟的，理由是它是一个所谓的 private property，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产权吧是属于一个私人的，根据私人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那这个店的老板有权利决定是否在他的店里面允许客人来吸烟。这在中国完全没有可比性啊，你有什么 private property 对吧，你在这边搞这个 但日本街道上的禁烟我觉得还是蛮令人羡慕的，就是它是在一个非常局限的一个空间里，然后一群人围着一个垃圾桶在那里站着从事一些吸烟活动。 对，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就是 private 和 public 这个界定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是非常非常微妙的，比如说一个餐厅它究竟是属于一个私人的这种产权的一个空间还是属于一个公共空间，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可以去 商榷的地方的。对, 对、嗯、 比如说它是一个对所有客人都开放的这样一个空间，其实它就是一个公共空间了，所有人都可以进去吃饭、 嗯、 无论你是吸烟者还是非吸烟者。但另外一方面它又是一个私人拥有产权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嗯、 就是它的老板其实是own 这个 place 的、 嗯、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中间很微妙的一个地带了。 但我觉得在北京的餐厅吃饭的时候，虽然我们有这个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你去餐厅吃饭，当你制止一个客人吸烟没有成功，然后你也可以请这个服务员或者是餐厅的所有者去告诫那个人不要吸烟，当这些都不奏效的时候，我们就要打12345或者是12320打电话找警察来处理这件事情。但是警察的处理方式除了让那个人不吸烟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会比如罚对餐厅进行罚款、 嗯、 所以有的时候他变成了一种就是那个吸烟者没有被惩罚到，但是是帮你来所谓主持正义、 嗯、 或者帮你去劝导过吸烟者的那个人受到了处罚。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合理的规定。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如果这个餐厅不作为，或者说这个公共场所的管理者不作为，最终就会变成在一切的场所下吸烟者和非吸烟者的肉搏。 对 嗯 是这样。 对，但 是我也经历过就是餐厅的那种帮你去劝导的服务员比如被北京老大爷骂哭的情况。 对，但是因为餐厅实际上他又没有执法权、 嗯、没错，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一个矛盾在的、 嗯、对，所以其实现在站台工作人员也没有执法权、嗯、就他也只能去进行大力的劝导。就虽然虹桥站已经开发了那个热成像的摄像技术，就是它可以识别你精确的按下打火机那一刻的画面，就是从你点烟之前就给你制止掉，但他依然没有。 他怎么制止？他会报警吗还是怎样？ 他应该是有人看着那个监控，就是站台区域的监控， 就是会有人 上 来 就 是肉身制止你、 嗯、 但他其实并没有罚款或者是更高的这种刑罚。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劝导型的、 嗯、 对于一些非常顽劣的烟民来说是不管用的。而且我觉得这两年很令人难过的一点是，你能看到好像这种吸烟者跟非吸烟者在网上的论战变成了一种所谓女权的对女权的这个攻击，就是你当你劝导一个人不要吸烟的时候，你就变成了就是那个打拳的拳。 这就回到我们最开始聊的，其实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吸烟比例性别格外悬殊的国家，它就不可避免的变成了一个性别战争。 嗯， 因为大部分的非吸烟者或者被迫吸二手烟的人都是女性。 是是是、 嗯， 对，建国说这个我就觉得，就比如说我看美国20世纪70年代有关这个飞机上能不能吸烟的这个争论的时候，我就感觉它确实是两个群体的权力之间的一种争夺、 嗯、 然后到最后就会变成有点像讨论女权的问题，就是好像吸烟者它是一个不被标记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它已经被自然化了，它所在这件事情上所享有的特权就某种程度上就有点像说男性享有的这种特权，而非吸烟者就有点像说女性的这种处境，它作为 要把这个事情问题化，他要把它变成一个问题的人， 对， 变成了一个挑事儿的人。 对，所以我觉得他又回到我们一开头在讲说，当有人询问就是我能不能抽烟的时候，我们体会到的那种无措的感觉，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女性在生活中体会到的那种处境。 嗯， 就是你经常作为一个权力结构里面的下位者，在 这件事情上你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好像出问题的是你。就是我最后还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看到的1970年代控烟运动里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它其实有一点像一个美国夫人式的故事，只不过它是一个左翼一点的版本。在美国70年代禁烟运动里面有一个很草根的运动，它的发起者是一个家庭主妇，是因为1971年1月份这个家庭主妇她叫克拉拉古安，她在位于马里兰州的家里面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反吸烟污染的组织，叫做 Group Against Smoking Pollution。 他成立这个组织是因为首先他是个家庭主妇，其次他有两个女儿，然后其中小女儿对烟草过敏、 嗯、 所以他的孩子对香烟的反应就非常严重，就导致他们家庭没有办法外出就餐、嗯、与在公共场所受到的限制相比更糟糕的是，他作为无烟者还得在自己家里面接待吸烟的客人，他自己家里的烟灰缸就变成了吸烟者统治的象征。这个古安就回忆说，我们无烟者简直就是像门店一样的存在，就是被人践踏的这样的一种存在。所以他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就思考他作为一个不吸烟的人的无力感，然后他也和朋友们分享了在家居和地毯上被烧焦的痕迹，还有就是外出归来后必须晾晒，马上晾 晾晒外套和洗头的额外的劳务的烦恼、 嗯、 大家都表示很认同。然后与此同时他还在为父亲的去世而哀悼，他父亲是一个长期烟民死于肺癌、 嗯、 对，所以我觉得他的立场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家务承担者的立场，他认为吸烟就是丈夫或者说丈夫的朋友在家里吸烟这件事情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负担。 嗯， 嗯，所以他出于这个立场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协会。然后他当时就是用分配给他的50美元的这个叫杂货钱，因为当时作为一个家庭主妇他肯定是没有办法实现经济的独立嘛、 嗯、 然后他用这个钱就购买了第一批的胸针，这些胸针后来就成为了全国无烟者运动的象征。 嗯， 嗯，然后这个胸针上写的就是无烟者也有权利。然后他还有6位， 好卑微， 对不对？然后他还有6位就是同样也不吸烟的朋友，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母亲，还有几位在职的秘书，就是其实大部分都是女性，他们要不就是家庭主妇，要不就是当时女性可能就是能从事的为数不多的职业之一吧，就是作为男性的秘书而存在。然后在他的客厅里面这几个人就发起了聚会，然后并且启动了他们的第一项行动，就是通过移除烟灰缸并张贴禁止吸烟的标志将吸烟从家里面驱逐出去。所以这完全是一个从家庭这个私人的空间发起的这样的一项运动，就是让大家在家庭中看到无烟者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然后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其实是在一个当地的肺结核和呼吸疾病协会的帮助下就发表了他们的这个首期的通讯，然后也是借助协会的网络，他们这个通讯就被邮寄给了周边的会员，然后并在美国200个州和地方的分支机构分享了，然后获取了第一批他的支持者。 嗯， 嗯，然后在后来的这个运动中其实他也倡导的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这样的一种行动、 嗯、 就是感觉女性发起的这种运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尝试，他、 嗯、 不会有一个绝对的领导者。然后他们发起的一些行动其实都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比如说到当地的餐厅里面去张贴一些布告、 嗯、 就是说我们需要在这里设置吸烟区和非吸烟区，还有一些比如说有的女性她的丈夫刚刚做完心脏病的手术，然后她被安排在一个房间里面是和两个抽烟的人住一个房间， 一个病房， 对，一个病房、 哦、 对。然后她就会去向这个医院写一些请愿书什么，就是说能不能让我的丈夫单独住一个无烟的房间。而且她都是一些家庭主妇日常会去到的这样的一些场所、 嗯、 她可能承担一些就餐娱乐甚至是照料，像医院这种照护的机构。然后她的这个策略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就是因为当时是20世纪70年代嘛，相当于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之后的这样的10年，所以这种权力的话语 rights 这样的一种话语就很盛行、 嗯、 所以他们这个运动采取的话术也是说无烟者也有权利，就他们其实是把无烟者和性少数群体和女性这样的一些 太弱势了， 对， 多数者吗？ 对，就是和这样一些弱势群体进行了一个并置，就认为说无烟者作为一个群体来说他们也有自己的这种权利。有一个学者他就分析说是因为他巧妙利用了1970年代滋生的怨恨的这种情绪，然后将原本存在于个人恼怒和自责中的不满，也就是作为沉默的受害者的非吸烟者转换成了一种政治上面的怨恨，所以这个是他做得很成功的。另外一点，他作为一个社会运动，他其实也做了很多像现在这种女性主义的一些培训，比如说他会把大家这种沉默的无烟者召集起来，然后举办一些叫自信训练的工作坊。 就是咱们也应该这样， 对， 就 是 咱们 就很需要 说你现在不能吸， 对，就是这种工作坊，然后还有一些地方会设置这种支持热线，然后就是方便这些成员在和吸烟者冲突后遭受眉毛被熏焦了或者情绪受挫的时候提供这种同情性的倾听。就是 好全面， 对，就比如说现在 好弱势， 咱们在餐厅里面遇到这个问题，然后最后有人被骂，被一个大爷骂了之后，咱们就可以打这个热线。 但是眉毛都被烧焦了，那点劲到什么程度？ 对，然后他就说像这种治疗性的会议就可以让这些无烟者帮助他们让潜在的不满显性化，并且给他们提供场景和工具，然后让他们能够理解自己的愤怒是对病态社会的健康反应。对，我觉得 觉得这很有意思，就是他也讲说他承接了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70年代的那个女性主义的浪潮嘛。我觉得他放到现在就有点像说 Me Too 之后的这种意识觉醒，鼓励大家说把你个人经历中一些隐秘的屈辱暴露出来，然后让他能够在权力和父权结构的批判框架下被理解。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就说，这个实践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人们通过共同讨论共同发现问题，从而理解集体行动的必要性而改变自己，这个工具在当时就非常符合无烟者运动的需要。我觉得它一定程度上是很有启发性，但是另外就从现在看来，比如说我们刚刚在讲那个上海高铁站实行无烟，就站台无烟的时候，其实下面那个汹涌的评论都是吸烟者的，作为一些吸烟者的立场，我们现在感受到的其实是作为吸烟者的愤恨。就它好像和60、70年代这种无烟者的愤恨又调转了一下，就会让现在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我觉得这跟性别问题确实是高度统 构的。 就是说当你跟男的说你不能做，比如说你不能性骚扰别人或者什么，他会认为他的权利被剥夺， 对， 而不是说他原本就不应该这样，对吧？所以他们感受到的是一种被剥夺 的 愤怒。 对，所以就是在70年代，就是当这些吸烟者感受到被剥夺的愤怒的时候，也有很多评论上面很群情激昂，其实就跟现在是一样的，大家就会认为说你为什么要剥夺我在飞机上抽烟的权利，而现在我还要询问你的同意，而且在询问同意的时候有可能对方真的会回答你不能抽烟。 在今天我们探讨这个范围里面，就是吸烟的主体如果是成年人，吸烟确实是你的权利和自由，但是你不能在公共场合吸烟，就是不能让你的烟对别人造成损害，我觉得这个是要成为一个共识。 但有时候我又想说，就是可能很多所谓不是公共场所的地方，他就会毒害他的家人。 对 对， 就是对， 而且现在就是我觉得是越来越多女性可以把老公赶到外面去吸烟，但是这些老公在电梯里就已经把烟点着了。我就已经下单了一个禁止吸烟的标志，打算贴在我们家电梯里。 我们家电梯里也会， 尤其是天冷之后，就是他会不出去，他就站在走廊里吸烟，所以他依然 是 公 共 场 所。道理 对， 没 错。 对，然后刚才赤也提到那个自信心小课堂，我就想到我要给大家在 show notes 里面贴一个来自丁香医生的推送，就是他给了几种反驳这种吸烟者理直气壮言论的方式。比如当有人跟你说有人吸烟活到了90岁，你可以跟他说用烟草燃烧生命是你的选择，请不要拉上别人一起。如果有人跟你说我吸烟关你什么事儿，你可以说闻得到就吸得到，你的一支烟确实伤害了我的健康。如果有人跟你说烟草税为国家做贡献，你要告诉他2020年吸烟导致的直接医疗花费和吸烟者自身早亡失能造成的生产力损失总计2.43万亿元，同年烟草产业带来的财政收益包含税收和利润一共1.52万亿，所以损失是收益的1.6倍。如果有人跟你这样说，你就说真的要做贡献，建议你直接捐款。还有人跟你说吸烟是我的自由，这个时候你可以跟他说畅快呼吸是更多人的自由。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好像今天他在中国更被当作是一个性别化的问题，是因为大部分男的更加的沉默，大部分不吸烟的男性更加的沉默。 在这里要表扬杨潇老师，每天在微博上禁二手烟。 对，而且我就发现说，如果你在餐厅里跟男性一起就餐，如果跟你就餐的男性他跳出来指出邻桌的男性不应该在这里吸烟的效果是比你要好很多的。 对， 对，如果你是一个不吸烟的男性也不想吸二手烟，那你就应该努力的去多发声，捍卫你自己的健康和自由。 对，在节目的最后我也想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社会要建立无烟社会，包括禁烟和控烟，其实更多也是为了未成年人着想。就是今天我们提到的，就是在非公共场合你吸烟是你的权利，但是我们还是要主张未成年人尽量不接触烟草。就是除了刚才知琪提到世界上很多地方有不同的针对区域的控烟措施，比如哪里露天哪里不露天，然后哪里禁烟哪里部分禁烟，其实我昨天也看到了有一些区域它在走向一个世代禁烟，它其实是按照年龄段来禁烟。我觉得这个它虽然是在一个很小的地区施行，但我觉得可能会对我们的控烟思路有一些启发。我看到的消息是在今年9月初，直布罗陀政府正在推进立法草案，禁止向2009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任何人销售烟草制品，也包括电子烟。就是我觉得如果按照世代的这样一刀切的来禁烟，就是它的这个效果跟区域性的控烟还是很不一样的。而且有研究发现，就是美国它如果把这个 禁止销售香烟的年限提高到21岁，就可以让这一个社区里更多的青少年接触不到香烟，也提高了这个未成年人的健康水平。而且现在在中国的很多中小学里，我们能看到很多小男孩在吸电子烟，就我觉得这个也应该引起就是社会的足够的警惕，因为电子烟并非对身体无害，它最初是作为一种香烟的替代物出现的。那如果在未成年阶段开始吸电子烟，他成烟之后吸实体香烟的可能性也会更大。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未成年人禁烟的这个强调还是要整个社会不断的去推动的吧。 好吧，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聊到这吧，聊2个多小时了。那最后我们就希望大家都能在一个无烟的健康的环境下自由的生活吧， 自由的呼吸， 自由的呼吸。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 拜。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逃走云飞，花开花谢，你能把握这摇曳多姿的季节？烦恼最是无情。说那就是情热，温存未必就是体贴，你知那句是真，那句是假，那一句是情丝凝结。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